好快乐。 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好啦，喺九点钟之后有一个钟头，咁而家时间去到九点零八分，同阿长哥倾偈先。周市长，长哥早晨。 系，早晨，早晨。 嗱，每个礼拜你都喺度啦，同、我哋讲啲身心灵健康啦。咁身心灵健康咧，即系当然而家就系呢个系依家你嘅强项嚟嘅。以前大家认识你咧，就你喺环保行得好前噶嘛，即系嗰啲嘅游行啊、示威啊，你又出嚟啊，甚至好多一啲即系关于环保嘅问题咧，我见到报章杂志咧，好多时都问你嘅。 而家行得仲前。一阵间你听下知， 前到令好多人都即系拗拗晒头、或者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啦咁。咁、但系呢啲新闻咧，我今朝见到嘅时候咧，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先。 我都未睇过啦，俾你俾我睇真系开心啊！ 系啊，因为咧、其实就讲到呢一个发展局啊，发展局就知啦，二零三零年呢、這个香港二零三零年加嘅研究调查咧，即系讲下佢嚟紧咧，其实究竟香港三十年，即系二零三零年之后啦，甚至去到回归前啦，我估啊，究竟个香港会变成点咧？大家有好多迷思吓，而家好多基建就上马紧啦，有啲就即将完成，有啲咧就二零二几年先至完成啦咁。咁啊，甚至有啲嘅发展区，譬如话启德呢个地方啦、慢慢起紧起紧，咁啊逐步逐步起。 系啊，西九龙啊，搞咗咁耐吓，都仲系唔知都唔知几时，都唔知点，到到都系咁噶。而家香港吓， 西九总裁都辞咗几个啦，仲未搞得好咁。咁啊，今日睇到呢、一个佢哋嗰个嘅即系研究结果咧，佢讲好希望将香港咧。即系呢个城市啊，吓打造一个奇楠公园。 即系点啊？介绍俾我哋听。 奇楠公园即系咩咧？ 即系将来点先？ 即系啲公园好大啊，好靓，好正啊咁。嗱、依家呢一刻咧，其实嗰个嘅人均嗰个嘅即系休憩用地比率啊，系两平方米嘅啫。咁好希望将来咧，一定系唔少过二平方米嘅。每个人啊，可以享有嘅呢一个嘅休憩用地嗰个嘅平方米。咁希望增加到二点五平方米。咁即系每个人咧都可以即系譬如附近啲公园啦，大啲啦。每个人计翻条数，除翻云。嘅话咧，都可以咧，即系悠闲啲、舒服啲。咁睇翻佢咁讲咧，针对住嗰个嘅发展嘅方针系点咧？佢咁讲嘅，佢休憩用地咧系应该设置喺距离居所唔超过400米步行嘅范围入边。400米我就行到噶啦，咁、已经附近有一个公园噶啦。咁啊，而且考虑到咧，即系大量楼宇之间呢、這个名啦，好多楼插楼穿针咁穿嘅，好希望嗱，就算做唔到嗰啲嘅公园啦，咁可唔可能喺嗰啲平台度，即系楼宇嘅平台度都谂下计仔咧，谂下啲空中花园啊、屋顶绿化、垂直花园啊、平台种植，即系好多计仔，希望都加啲绿化嘅元素，咁啊令到人感觉到哇大自然嘅感觉。咁当然系一定系城市入面嘅大自然，一定唔系嗰啲市区嘅大，即系郊区大自然噶啦。另一方面，佢就好希望咧谂下啊，而家啲公园，譬如好受欢迎嘅维园啦、香港公园啦、九龙公园啦呢啲啦， 摩士公园， 呢啲我哋叫沙漠中啲绿洲嘛，咁啊，我哋可唔可以谂下计仔？再去改善佢哋咧啲愿景设计咧，嚟紧做两个区，一个西九文化区、启德发展区，大家都系摆出好多焦点落去啊，睇下呢两个地方嘅绿化嘅面积会系点样，会唔会又起晒楼咧？大家呢个好担心。咁但系咧，佢都针对住咧，即系设计上面咧，都嚟紧有啲嘅方针嘅。方针系乜嘢咧？我希望效法外国嘅做法系点啊？知唔知唱歌个绿色指数？我唔知道有冇听过。咁啊，衡量嘅嗱，呢个公园够唔够绿色咧？就有个绿色指数去睇个指数高唔高咧，包括啲乜嘢咧？含有嘅绿化元素啦，例如乜嘢咧？植坯嘅生长量、生物量，咁啊，仲有叶面积嘅指数啊，呢、這个碳储存同埋封存量，即系你讲啲树，你讲有几多树啊？生物量多唔多啊？系咪种嚟种去都嗰种啊？甚或咧就系嗰个表面嘅渗透率，即系呢啲就系讲到咧个绿色嘅空间啊，有一个指数喺度嘅，指数越高嘅话咧，就嗰个嘅即系公园咧嗰个嘅即系绿色嘅情况就会越好啦。即系嗰个或者甚话，大家感受到入去树，即系而家你知啲公园咧，长哥啊，你行到入去咧有石凳坐噶嘛？你唔知点解？譬如刘婉芬今朝分享得石凳嘅啫，即系你坐得好唔舒服嘅。呢都唔系公园嚟嘅，长哥，即系嗰啲设施我讲 嗱，即系咁啦吓。公平一点讲咧，我觉得啊，而家全香港啊最叻系闹政府噶啦，系咪？政府又呢样又做得慢啊，嗰样又唔做啊，呢样做得好差咁样吓。你单车径又唔知起成点啊，嗰只啦。但系而家呢个政府咧。系谂紧好多嘢噶，不过做唔到啊，做唔到啊个政治气候咯，即系叫你拨钱，立法会又喺度咁啊阻住晒，同埋 一做乜嘢嘢咧，就俾你哋闹到晕咁样咯，系咯，即系咁之类。咁咧，你问我咧，将来边个继续做，即系喺上边嗰度揸 fit 咧吓，一定只会做得更好嘅。 点解咧？ 唔使担心。 点解咧？ 因为人民的声音啊嘛，我哋要呢啲嘢啊嘛，吓、哦啊，即系唔会衰得过而家噶啦。而家衰咧就唔系因为里边唔做嘢， 系 因为做唔到嘢， 系积落嚟嘅问题。 系咯，即系成个架构啊，同埋气候嘅问题啊嘛。嗱，头先你提嗰、那个，梗系好啦，咩田园公园啊，即系你讲嗰啲话，我哋唔使行咁远，就有个地方可以有好多花草树木。我哋个目标系咁啊嘛。 但公园有质素喎，长哥。 系啦，就讲质素，讲质素啊，好易嘅啫。全世界咁多人哋即系先行者。你去韩国抄啲，你去美国抄啲，去丹麦抄啲，抄翻嚟咧，就掂噶啦。人哋好多嘅意念喺度， 但系好得意噶，即系你话外国咧，啲人咧会为个公园而感到骄傲。譬如美国纽约曼哈顿、那個 我都去过中央公园，哇，真系 舒服到不得了， 系咯吓，即系。香港唔系冇钱、啊，我哋个库房差唔多水浸、啊，恨死好多人、啊。你啲钱点用嘅啫嘛？头先你讲得好啱啊！你话提到刘婉芬提嗰啲嘢，系、哎、啊，长哥就大有资格讲啦。香港好少人好似长哥咁样，系即系用家。用家嘅角度去睇，我成日都去公园嘅，因为我食好多餐都喺公园度食嘅。嗱，以前就会去下即系啲餐厅啊，佢有嗰啲咧，而家都冇噶啦。我哋去嗰啲冇啖好食噶嘛。 喺公园度开餐， 喺公园开餐，喺公园度开会。 咁你舒唔舒服嘅？公园 舒服，人哋 standing committee 吓、啊，我哋系 moving committee， 我哋踎喺度嘅 moving committee。 你未听过呢？咁 你发明喎，真系 系啊。咁即系， 但系公园感觉好似俾我 知道而家公园有几差咯。 嗰啲蚊又多， 主要系解决两个问题。嗱、即系你唔系话抄晒人哋啲意念噶嘛？香港有特殊嘅环境，有咩特殊环境嘅三个？第一个人口好逼，我哋将来嘅使用率会好高嘅。你将来系方便咗、舒服咗咧，啲人系涌去噶啦。要解决呢个问题，系咪先？所以凳啊，唔该就整多几张啦，净系舒服啲啦，系咪嗰啲啦？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头先你提到嘅，就系嗰啲蚊啊、嗰啲虱啊、嗰啲咁咧吓，要谂办法解决啦。嗱、呢个唔容易解决嘅，但系唔系冇得谂嘅。第二个咧更加重要咧，我成日都讲吓，即系因为佢哋唔用呢啲公园啊，设计嗰啲人设计踩单车劲嗰啲人咧唔踩单车噶， 系啊， 设计公园啲人咧就好少用公园， 都唔去公园嘅， 所以佢就完全谂唔到我哋用家嘅要求、要求第一样就系、是、其实你估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有瓦遮头。香港成日都好晒噶，香港 落雨啦， 十二个月咧有五个月系晒得好犀利嘅。你一定要咧就揾啲地方咧可以俾人遮阴。嗱，树荫唔够咧，你就要揾啲即系譬如啦，你先就系整一个盖，然后再躝啲嘢上去嗰只咯。 系系 系。而家佢哋抵死啦，整咗个盖喎，嗰个系透明噶。 唔系透明啊，我见到系穿窿噶。 穿窿又透明喎。 圆形圆形一个窿嗰啲啊。 即系嗰啲你咪有等于冇咯。 即系落雨又滴水。 落雨又滴水嘛，系咯。咁呢啲技术上好容易解决嘅啫嘛，你整多啲盖有得遮阴嘅。咁、一来就落雨就要嚟遮雨，唔落雨要嚟遮阴、甚至更加好嘅呢，即係再嗱，而家啲科技咁鬼先进，呢、這个盖可以卷起嘅，用电一揿个掣呢佢卷起咗佢，冬天就要俾人晒太阳。 会维修会麻烦啦，如果 有几复杂啊。 所以政府唔系头先话又唔系冇钱。 系咯， 即系同埋嗰啲公园呢又围晒嗰啲栏嘅，又俾人踩入去，喂草地咁梗系野餐㗎啦哥啊。 九千几又唔准而家咁。即系人哋国际都成为笑话啦，影咗你幅相唔准乜唔准乜唔准，由 A 到 Z 都唔准咁样 咁个公园做乜鬼咧？跟住观塘有个海滨长廊，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去，即系好休憩啦，有啲草地啊，啲凳啊，咁又真系好似学阿长哥话斋做晒啦，有瓦遮头啦。咁最近又话搞呢个音乐喷泉，又抌成亿落去，哇！真系我心谂唔好啦啩，即系一休憩闲闲咁咪几好咯，唔好咁多呢啲咁嘈嘅元素加入去啦。 好啦，总之啊，种多几棵树。俾人哋去种下嘢，多啲遮阴， 绿色指数高啲， 近近地咁咪好咯。 咁你有一单新闻同我分享喎，徐哥。 系啊，呢一单咧，呢单都唔系咩新闻嚟嘅吓，就系、是、一篇你话社论啦吓。咁、咧头条日报咧，今次有一个头条评论咧，个题目就系言之助验身，击退死神特袭。 哦，你知唔知系咩？你估啊？ 我知，因为嗱，譬如今朝啦，又有一单新闻，就系有个六十岁嘅即系先生啦，行呢一个嘅西贡嘅盐池尖嗰度出咗事，唔知咩事，可能系心脏病发，唔知啦。 咁就 上个礼拜又系啦，走咗啦。上个礼拜又系啦，有一个阿爸凑阿仔放学，咁啊，途中又即系心脏病发啦，怀疑咁又瞓咗。咁啊，嗰阵时就话好多车喺嗰个学校门口度咧，即系阻住晒嗰个救护车入唔到去啊嘛，失救死啊嘛。咁但系点都好都好似同啲隐疾有啲关 系 啊。 咁啊，而家咧呢个社论提出咧，就系话不如咧，我哋香港咁多钱啊，就俾多拨啲钱去咩免费验身系嘛？ 啱啊， 即系身体检查 系啊系啊， 啱啊错。 点解错？ 阿长哥绝对反对。 点解啊？ 长哥而家提出一个180度嘅 转变， 相反嘅态度，千祈唔好去验身，千祈呢一世千祈唔好去做身体检查。 点解？ 唔好去西医嗰度。 点解？ 你问我咧，长哥咁耐做我几次身体检查咧？系1001次。嗰次咧就系因为我读大学一年级，你估要做？点解要身体检查？全身就系我去考辅警啊。 哦， 考辅警就要验噶。 啊！ 即系乜都验晒， 睇你有冇咩系啊病啊， 正常啊，系咪？咁我系做过一次啫。咁咧，我知道呢一世我都唔会再做。 点解？ 点解？你想唔想听点解咧？ 想听点解？系咪要去广告先？应该翻嚟先讲。好好好好好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九至大年初二， 黄千婷，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系咁啊！呢一个钟头咧，同埋有我王亦彤之外咧，仲有周兆祥唱歌喺度嘅。广告之前咧，佢呢一个嘅说话咧，吓得到我啊！真系咁啊！佢话咧就唔应该验身。我想问一下先嗱，首先我未问祥哥点解之前，你嘅意念当中嘅验身系包括乜嘢咧？包唔包括啲 X 光啊，即 X ray 嗰啲啦？ 系而家我心目中嘅验身咧，就系去西医嗰啲诊所嗱。我而家唔系讲自然疗法，唔系讲中医吓，都冇啊！ 讲西医 啦啦，冇揾个中医去验身噶， 即系验尿嗰啲定点 即系好啦，就系、是、嗱，你话你平时你讲验身系验咩先？ 验身可能就譬如我入公司嘅时候会验下啲尿啊，做嗰啲即系测试啊，睇下你有冇病啊。 有 保险，我谂保险同保险有关 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咯， 保险有 嗰啲咯。嗱，验身咧，我嘅理解咧，可大可小嘅。系咁，已验三四样又有，验四十样又有噶嘛？系咪你越验乜多咧就越贵啦？越验乜多就越系侵犯性啊！即系督入去又抽啲乜出嚟嗰啲 大肠镜检查，好多方面 又照又射你边度啊？咁样嗰啲吓，咁咧嗱，我讲一个事实俾你听，呢个系科学嘅事实，全世界都同埋咧，大家咧可能香港广播史上第一次公开有人大声咁样讲呢件事咯，千祈唔好去验身。嗱咁啊， 我要听你句， 大家就。 好多人听紧 你 而家啊，想听周兆祥点解咁讲？ 唔好信我，信数据 咩数据？ 西医自己公布嘅数据，即系讲紧美国、加拿大啊，即系欧洲嗰啲啦。越验得身多嘅人，越短命。 嗯， 肯定系事实。你验咗身只会短命，唔会长命。嗱、 嗯， 头先啱啱相反嘛。呢、這个社论就系话，为咗去拯救啲人啊，唔好突发心脏病啊， 睇下佢有冇隐性 咩隐性嗰啲啊，咁样样。嗱，咁啊，讲落去就好复杂啦。点解验身会令人短命啊？即系你呢个系违反即系反智噶。我哋觉得平时我哋通常理解唔系咁噶嘛。 反智即系冇反自然定律嘅反智，但系点解个原因系乜嘢？ 即系原因系咩咧？好多原因嘅。嗱，第一。主要嘅原因就系有两样嘢，验咗身唔系等于嗰啲医疗可以帮到你， 但系你知嘅结果嘛，长哥 系啦，知道结果佢帮唔到你啊嘛，佢帮得你啊越帮越忙啊嘛，最明显就癌症，癌症咧所有嘅你话讲数据啊嘛，讲证据啊嘛，所有证据都系唔知道有癌症咧就好鬼长命嘅。一知道有癌症咧，就系、是、当堂短命咗好多好多啊！即系而家突然间，你叫一验出嚟吓，话你仲有六个月命，咁又真系有六个月命。如果你如果冇验到咧，我癌症可以陪到你130岁嘅。 点解咧？ 成日都系咁嗱，今日唔讲癌症啊，但系你有机会又想叫我长哥嚟讲 下。系啊，我有机会一定想 下个礼拜咧， 又 同你讲啦，譬如咁吓， 我想知点解。 癌症系完全对人系冇影响嘅，直到你知道佢吓、一知道佢咧，尤其是而家呢啲咁样嘅医疗咧，割你咯，电你咯，系咪先炸你咯？咁你就死得快。 唔系喎，嗱，长哥又有啲情况嘅情况下，系你本身唔知嘅，但系可能你呕血啦，有啲嘅流鼻血啦，咁 咁你好难话冇影响㗎喎，呢啲係啲身体发出嘅信号嚟㗎嘛。 肯定唔係啦。嗱咁我哋下个礼拜应承你就讲下癌症啦，以前我都提过下㗎啦。嗱，除咗癌症之外呢，仲有好多其他嘅病呢，就係越搞就越差㗎。即係就係因为我哋个医疗嘅方向错误㗎嘛。仲有呢，就係本身验嗰啲呢已经有侵犯性。即係话你照 X 光啊，嗰啲咪短命咯。 X 光我知， 我知咯。其实抽呢样抽嗰样啊，嗰啲 呢个系个风险嘅，即系风险嘅平衡，你要衡量。因为 X 光大家知道 ，X-ray 有辐射啦，有机会会令你出现问题。咁呢个大家要衡量。我照 X 光，可能个机率系好低好低好低，但系有呢个情况出现。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唔清楚，哦，自己身体个状况系点嘅时候。原来我系有病，我都唔知道噶。譬如有啲嘅坏习惯一路培育紧、培养紧嘅，食错嘢嘅，一路食一啲。喂，其实你知噶，可能食啲唔好。咁嗱，你未食到嗰下，照到个肺出嚟，我原来有事嘅时候，你唔会停噶嘛。咁你咪继续食咯。咁继续食个情况，之后一路都系差噶。咁点解会令到那个癌症会令你一路咁生存落去？你话冇乜影响咧？呢个我反而唔好明。 分开几样嚟讲，嗱，癌症系一回事，再讲其他嘅病症咯。其他嘅病症就系你验咗出嚟。个医疗制度帮唔到你啊嘛，糖尿你验咗出嚟，帮到你几多先？西医都话呢个系一世噶咯，吓、但系其实糖尿好易医噶啫嘛，长我成日都喺度讲吓，仲、有湿疹啊、精神病啊嗰啲吓，根本你同验身系冇乜关系噶嘛呢啲嘢。 但我至少知咯，长哥嗱，我验咗，我知道医疗制度未必帮到我，呢个就未必系咁多人嘅谂法，好多人都觉得医疗制度好好嘅，或者我坊间好多方法，电疗、化疗咩食乜嘢啊咁，嗱嗰啲我就唔评论，个个人有个人方法，咁但系知。同之後嘅處理方法就斬開又係兩回事嚟嘅噃， 係啦。嗱，你話知其實好易嘅啫。而家有一樣嘢叫手診，有冇聽叫手診？ 冇聽過。 係咪係咯？嗱，而家我哋有錢去俾人哋驗身，不如有錢去俾人學手診啦。長哥而家都要學，我都希望拜師。手診好容易啊，你俾個手掌我睇，我仔細去睇，五分鐘之內講出你有冇心臟病，你有冇邊度嘅胃有咩事嚇？民间唔知几多呢啲高人， 呢个 上礼拜我就睇住喺我面前佢哋做咗呢啲嘢咯。 呢个系属于中医定系咩咧？唔属于嘅，系 全世界都有噶吓、我哋中医尤其是系叻咯， 即系望闻问切咁 系咯，主要就系睇手，正系睇手。 O K， 咁啊，仲有中医嘅真系叻到咧，除咗睇手之外咧，望闻问切啊嘛，个 望闻问切 闻啊嘛， 系 即系听你咁讲啊，都威过而家你哋做呢啲咁样嘅侵略性嘅量度好多啦。而家你啲西医所谓嘅科学方法，冚唪唥都系攞数据啫嘛，即系话你血压几高啦，血小板有几多，血色素啊嗰啲嘢啦吓，你验呢啲数据系冇意思噶。你問一下啲有經驗嘅醫生，尤其是係中醫，尤其是係自然療法嘅從業員啦，問下佢哋啦，你真係個人嘅健康同呢啲係完全冇乜關係。即係我哋俾西醫洗咗腦咧，以為啊啫嘛，最弊就係我哋而家驗咗出嚟，你有排驚。 我谂长哥主要系喺惊嗰个部分嗰度，即系讲紧个心情究竟点样处理咧？点解有啲人话、开心嘅人会长命啲，唔开心嘅人真系有一个叫屈而终噶，即系可以屈死一个人噶。咁当你知道得知咗有自己有癌症啦，有呢一个咁嘅病嘅情况之下，个人嘅心情系点咧？即系我觉得长哥系讲呢个部分，个心情系点样处理？因为个心情系影响病情，呢个长哥成日都好强调。 癌症只系有两种死亡嘅方法，想讲你听。本来癌症唔死人嘅，死人就系因为第一个吓死，佢惊死，俾人哋恐吓死咗。医生话你仲有三个月，你个身体就自然三个月就收工噶啦。 佢谂住自己。 第二个咧就俾人毒死嘅，癌症啊、艾滋病啊嗰啲药咧系毒到不得了嘅。 即系啲标靶药啊， 系啦， 所谓嘅 嗰啲咯，系俾西医毒死嘅，根本嗰啲 知道 系啦。咁根本癌症啊就好少死人嘅，你用第啲方法咧好鬼容易就搞掂晒。嗱我。如果你有睇 Facebook， 我而家讲前晚啦， 我星期六见到啊， 星期六有两个见证喺我哋面前， 有阿叔我哋 一个阿叔啦吓，个阿叔65岁， 肺癌啊嘛， 佢食生食咗3个月，讲肺癌医好咗啦， 唔系啊， 3个月咋就喺我哋面前啦，咁你睇翻嗰度佢嘅分享， 我都睇到， 请佢上嚟啊讲啦， 我都见到， 另外一位嗰个男仔20几岁，食咗5个几月，又系完全癌指数冇晒， 系， 即系佢净系食一样嘢做。就是我哋成日提倡咧，绿果菜露，加少水果， 生下食生啦。 佢系末期嘅血癌 ，okay， 即系呢啲咁，你话几简单咧？咁多呢啲嘅例证，如果有够咁多嘅数据，大家去可以研究。 如果我手头有一万个呢啲咁嘅 case 啊，咁啊，咁就可以可以证明到咯。 嗯， 因为慢慢我哋接紧呢啲故事吓咁咯。 系咁啊，当然啦，成日我都话坊间系寻幽探秘，有好多隐世高人。即系我觉得成日唱歌，佢讲呢啲嘅佢自己心入边嘅谂法，佢行得好前，佢比人前好多嘅。或者佢呢啲谂法咧，好冲击你，令到你哇讲咩啊？熄收音机先，我唔听。可能佢系咁。咁但系我自己成日都觉得系坊间有好多嘅方法啦，有好多嘅唔同嘅意见啦。当你一个去面对有病嘅时候，你会点样处理咧？有啲人会选择用标靶药，有啲人会选择用西医嘅方法，甚至有啲人中意用中医方法，有啲人咪做气功啊、自然疗法，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谂下点样处理自己嘅病。而唱歌系集中咗佢觉得佢深信嘅食生啦，或者啲自然疗法帮到手，即系各有各意。当大家去面对问题嘅时候，欢迎用唔同意见去参详。嗱，一阵间翻嚟啦，长哥咧就呢、這个话题就去到呢度啦。我知道今日请咗嘉宾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，究竟讲乜嘢咧？一阵间翻嚟你就知啦。北风离岸， 尖沙咀北京道啦吓，就叫做同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头先我就话啦，下半个钟头啦，长哥就会邀请嘉宾出嚟啦。咁啊，呢个嘉宾咧就，咦，佢嘅创作手作上嘅话咧系好叻噶，长哥，点解你揾佢上嚟噶啦？ 系啦，点解揾佢上嚟咧？就系、是、前两个礼拜咧吓，我就非常之开心咧，去咗一个地方。原来上水有一啲世外桃源嘅地方，上水咋吓，系、我哋香港嘅一部分啦。咁啊，嗰度咧去到，哇，原来咁靓嘅，佢哋咁好嘅，咁吓，我一档咧一个小嘅乐园啦吓，就叫做土丘，土咧系泥土个土啦，丘、系山丘个丘啦吓，咁系一个小嘅社区咯，佢一班人喺度住啊咁样样。 系村落嚟 嘅，其实一间屋加系咪啊？一两间屋啦，加一啲田啊，就周围嘅环境啊咁样样啦。咁佢哋喺嗰度已经开档咗两三年噶啦。咁啊做乜咧？系欢迎我哋去嗰度搞搞震噶。 哦，真系想听下、啊。 嗰日咧，我哋去玩咩咧？就玩陶艺啊，即系做陶啦， 陶瓷 啊，我做咗个碗啦，做咗个碟啦，佢就做咗好多其他啲古灵精怪嘢啦。咁、你可以去做木工嘅，嗱、佢哋系仲有可以去就系学煮嘢食啊，学斩柴啊嗰啲啦，全部都系非常之绿色嘅，用好接近泥土嘅方式去打造一个同大自然好结合嘅人生啦。嗱，呢个系我阿长哥讲嘅，欣赏下佢哋吓。咁佢哋有几位负责人啦，今日请咗两位嚟啦。咁喺我哋而家中间咧就有阿正仪啦，同埋阿细婶吓。咁咧就两位咧，我好感动啊，去嗰度，佢哋嗰种精神啦，佢哋嗰种即系同大自然紧密生活嘅心态啊，嗰种气质啊，咁样系唔同嘅。香港有啲咁嘅人种，年轻一代几好咧。 早晨两位。早晨，细心早晨，正义。因为咧，我哋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系冇画面睇嘅。虽然长哥咁样即系简单介绍咗，其实究竟你哋个环境系点嘅咧？佢头先就话长哥就话两间屋仔啦，有啲嘅即系农田啦，咁可能系花园啦。咁其实个环境系点？可唔可以俾我哋嘅听众有一个幻想空间喺度啦？ 其实我哋就系、是租嘅啫，咁租一个村屋咁样、就去做一啲陶瓷啊、木工啊咁样嘅班咁样嘅，就再有一个田 种嘢嘅， 种嘢咁样做一啲实验，咁我哋就唔系生产型嘅农场啦，咁个田都唔系好大嘅，咁我哋相对即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可能咁绿色嘅，可能都系、 okay. 都系会住喺间屋入边啊。 哦，你会住埋嗰度噶？ 大部分时间会喺嗰度咁样咯。 系两位，我想问系咪都系九十后啊？八十后？ 我系九十后嘅， 我系八十后。 系，但我真系想问一下，即系我八十后好，九十后都好啦。我想谂紧，我谂紧就点解会选择有咁嘅生活方式嘅咧？即系住喺一个上水，我相信都系远离一啲繁嚣嘅城市嘅地方啦。屋仔咁有农田，搞陶瓷，陶瓷系你知道唔系一个年轻人会中意嘅嘢嚟嘅，基本上 好特别添啊！我好意外啊！即系有其他地方都有做陶瓷噶啦，佢、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带我哋去佢哋隔篱一块田嗰度、自己掘咗，即系挖深去喺嗰度攞泥。啲泥咧，平时人哋做陶瓷咧，就系喺大陆啊，喺去外国边度买啲泥翻嚟噶嘛， okay, 买啲最适合做，即系佢自己挖，同埋自己筛。 自己去揀，自己即係由最基本喺個田裏面嗰度開始咁做出嚟。 首先，你點解會選擇呢種生活方式先？係至少嘅，我想問一下靜怡啊，靜怡先啦。 其實都係因為細細個好中意大自然嘅。 細細個中意大自然。 咁、我童年都係喺一個好大嘅地方，周圍走、周圍跑啊。 即係都係以前都係住郊區咁樣。 咁但係搬咗上可能一棟式嘅 住宅 生活之後咧，咁就會好掛住嗰種生活咯。咁慢慢慢慢翻工嘅時候就會諗另一種生活模式咯。咁就遇到一啲人啦，咁亦都學咗耕種啦，咁就慢慢嚟到呢個地方，發現原來有另一種選擇。 嗯，細嬸啦，嗱九歲後，我諗呢一個嘅生活模式係好異常嘅。我諗你要放棄好多嘢，放棄好多娛樂啊、消遣啊、活動啊咁樣噶嘛。 調翻轉，我冇放棄好多嘢嘅，反而係去攞更加多嘅嘢可以 攞更加多嘢。 其实我自己身体都唔系太好嘅，咁反而喺嗰度会学识点样慢慢令个身体好啲啊，识得照顾自己。譬如有啲人会觉得冇得，即系冇得喺个冷气嘅地方做嘢好辛苦，但系反而晒太阳先系最大嘅享受咯。调翻转对， 但系身体唔好系边方面，即系个可能体质弱少少，即系你知都市人少做运动， 即系可能会。体质弱少少，诸如成日又晕啦，其实一啲可能喺城市上面好普遍嘅嘢， 都市病 都唔系咁好咯。譬如朝早起唔到身嗰啲，好简单。 我朝早起唔到身系好多人都发生嘅事啦，真系。星期一啦，今日 其实就系身体唔好嘅其中一个表征。 咁你搬咗入去之后有冇改善咧？就唔同晒啦，成个人。 有嘅，咁嗰度咪就系有一个空间俾我去慢慢。康复咁样咯，好似系啦，总之有一个空间。 嗯，咁你当初去嘅原因，为咗入去嘅原因就系因为咁，就系、是、因为身体好啲。 其实系入到去先知自己身体原来咁差。入去嘅原因系好似被邀请咁样嘅，咁就需要一个识少少陶瓷啦，我唔多嘅，反而就去到就一边去认识唔同嘅农夫啊，之后透过陶瓷认识好多附近土地发生紧嘅事啊，上面生紧啲咩草啊，生紧。啲咩嘅虫啊咁样，之后先至去到关心身体咯，即系越系知道。 其实你话识少少，我觉得你好大师级吓、啊，即系我都见过好多啦吓、啊，即系你带我哋去即系做全程咧，由即系由啲掘咗啲泥出嚟，一路到做咗即系嗰嚿嘢出嚟，嗱、咁你同我哋烧啦，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系专业嘅水平、啊，你真系太谦、啊，不如好现实你讲俾我哋听啦，如果我哋去你嗰度有乜好玩先吓？点解啲人去咧？ 点解啲人会去呀、咩人都会 有 嘅。 有 即 有小朋友 有對 一家人又 有。 有 啲可能对陶瓷，有啲甚至乎对可能一啲本地嘅农作物有兴趣都会嚟嘅。咁、有一种我自己就觉得特别啲，就係佢哋生活喺城市呢，开始觉得有啲想转变而家嘅生活模式咁样。所以就嚟呢度睇下我哋发生緊咩事，咁我哋就好似个示范单位咁样，就即係做緊一啲即係另外一种可以养活自己嘅方法。 係咪养活到㗎呢？其实我真係諗咁大家知我好衰咁。 睇下你要要求 我真 係 好衰。 水平 咪咁基本囉，即係你头先话即係可能即係需要嘅器材啊。 基本都有基本。 咁你要嘅原料啊，咁有好多好多即係应该要嘅日常开支嘅话，其实係咪真係得㗎呢？阿正义。 我睇佢就得囉，冇穿好难。 我都有諗过嘅。咁但係发现慢慢住咗喺嗰度嘅时候，你三餐其实你都可以即系好简单嘅需要啊，自己搞掂啊，同埋你会学咗好多技能咯，咁你唔会因为出面有啲咩问题咧，你会突然间冇咗生存嘅。技能咁样咯， 系咯，咁交到租吓，你自己又有一食， 咁就仲有钱买个电脑上到网，差唔多啦，系嘛？ 嗯，因为我喺收音机旁边听紧，想话我喺喺侧边旁边喺度听咧，我谂下佢呢个生存嘅即系生活嘅环境系点咧？系咪都系冇冷气啦，冇电脑啦，乜都啲电子产品都冇，定系点嘅？嗱，呢啲系我哋嘅梦嚟嘅。 诶，咁又唔系，我哋都会用电脑啦，咁我哋都要去 Facebook 宣传我哋嘅活动啦。咁、都有冷气嘅，有时嚟嘅人唔系个个都咁受得热嘅，即系都系好普通咁样一个村屋咁样嘅。 系、咁但系点解拣陶瓷咧呢样嘢？系你哋至少都中意啊，定还是怎样呢？ 其实一开头点解会做陶瓷呢？系因为想讲翻本地一啲土地上嘅故事啦，等大家认识多啲一啲农夫啊，一啲泥土香港，即系我哋住喺上面咁耐，有几多个人会认识到自己脚下边嘅土地发生紧一啲咩事咁样？所以就由陶瓷开始咯，即系反而系。唔系谂住纯粹整一啲工艺嘅嘢嘅，反而系想讲多啲土地嘅故事咁样。 土地嘅故事系乜嘢咧？我唔明白。土地嘅故事即系意思系乜嘢啊？阿细心。 个意思就系、 即系了解下而家土地嘅状况。 土地嘅状况啊。 点解有咁多嗰啲横州嗰啲屋噶嘛？ 或者我哋点样同佢相处咯？ 点样同佢相处啊？咁你 我哋喺嗰个田嗰度嘅时候就会睇得多啲。譬如我哋好多时候即系净系谂住自己想食几多嘢啊，或者点样就会攞得太多咁样，那个地会好即时有反应，即系佢可能会变得好干啊，好烈啊，咁我哋就会可能做翻一啲堆肥去保养佢啊，咁样去同佢相处，即系有互相之间有回应咁样咯。 其实系对我哋嚟讲咧，好多嘢都系泥土嗰度嚟嘅。咁可能我哋人死咗之后都会翻翻去泥土， 尘归尘，土归土。 咁我哋就觉得其实所有嘢都系泥土开始，泥土终结咁样咯。 OK 吓，咁所以你哋就了解，透过你哋嘅呢一个土丘吓、除咗话整陶瓷之外，头先你话有屋仔啦，你租咗个地方，咁有一啲嘅小花园啦，甚至有一啲嘅农地，自己可以去尝试一啲实验式嘅耕作，唔系就话产出跟攞出去卖嗰只，系做一啲简单嘅实验啦。其实呢种嘅生活模式系令到你哋好着迷，我相信一定系令到你好着迷，你先至会去即系继续喺呢个方向去行嘅啫。其实个着迷嘅原因系乜嘢咧？就系、因为嗰种生活系慢啲，可以揾翻自己。譬如细心头先就话啊，譬如我入到去嘅时候，先至发现哦，个身体原来可以系咁差嘅，原来个身体可以更加好嘅。咁啊，静儿咧，有啲乜嘢令到你系即系依赖或者系继续呢种生活方式啦？ 我会觉得呢个生活模式系一条啱嘅路咯。你要继续行落去，就系你点样去即做每一样嘢做得更加精准啊，又或者去慢慢去了解自己同嗰样嘢嘅关系啊，咁样咯。 咁所以就要花啲时间去处理啦，花啲时间去学习陶瓷呢样嘢， 或者学习上一代嘅嘢，然之后点样去将嗰样嘢再留俾下一代咁。 例如咧，有冇啲例子？ 其实陶瓷同木工本身都好大嘅例子嚟嘅。咁头先佢会讲到话，我识得用嗰啲泥点样去处理，但系其实呢啲嘢都系以前嘅人教我噶咯，唔系我自己突然间谂出嚟嘅。即系譬如一啲木头嘅嘢咧，咁有啲以前有啲叫做古琴嘅嘢，嗰啲木头可能会摆100年之后先至会去做成一个琴，咁其实都真系好靠上一代留低嗰嚿咁嘅木头，你先会有得用咁样，就唔系单单系我哋而家即系廿几岁嘅人可以做得到嘅嘢。 所以你哋肩负住一个好似系使命感。成全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技能的使命感啦，系咪啊？ 同埋都想翻，想我哋呢个地方有翻啲生产嘅 元素， 元素咁。咁你哋会生产啲乜嘢？同埋即系我喺度听啦，或者啲听众都可以开始喺度听啊。究竟你哋搞咩家伙嘅咧？除咗话整陶瓷之外，会做啲乜嘢？同埋系咪每个人都可以入嚟嘅咧？系咪即系随便就参观啊？定系点样嘅咧？ 我哋其实会有啲活动嘅，咁大家咪嚟 报名咁样都可以嚟到我哋睇、到我哋发生咩事。 有边啲班嘅，或者有边啲方面，譬如陶瓷其中一种啦。 喜欢做手工艺嘅咪陶瓷同木工啦，然之后有啲简短啲嘅导赏啊，或者食物体验咁样，就系、是、试下本地嘅蔬菜，然之后有一啲活动包埋喺入边嘅咁样。其实就大家。打电话嚟咁同我哋倾，咁就总之知道我哋嗰日有人喺度都可以嚟睇下，系都嚟参观。 啊，你做啲面包好食喎、啊，佢哋话。 系面包就系、是，又可以学下用天然酵母做面包，好多唔同范畴嘅，其实都。 嗯，咁一嚟就玩一日噶咯，我相信喺度玩下玩下陶瓷，整下整下都一日噶咯。 即系每一样嘢就互相好似扣翻埋一齐嘅，尤其是陶瓷啊、木工同田啦、都系可以互相楞嘅。田就楞去陶瓷啦，然之后陶瓷嘅油就会楞到木头啦，木头整完嗰啲。即系木糠就去翻块田啦，然之后木头就系嚟自于土地咁一个环环相扣嘅一个地方， 同埋一日嘅 workshop 入面都会包埋食物嘅体验嘅，其实咁食物本身又会去翻泥土，咁啲食物又系我哋由泥土生出嚟嘅。 呢个系咪你初时即系计划嘅时候已经谂好咗呢一个嘅循环，呢个嘅环环紧扣嘅咧？定系你慢慢做下做下先发觉，唔系，原来我都可以咁，咁啊见到成件大自然系都系环环紧扣咯。系咪你哋当初嘅计划嚟噶呢个？ 其实都系谂紧每一样嘢都系由一个有一个圆去即系包翻埋嘅，咁就其实想讲翻城市入面好多嘢可能都系一条直线咁去发展啊，咁就可能生产出嚟可能去咗最终去咗堆填区咁样，咁就想话翻俾啲生产者知，所有嘢都系有个循环嘅咁样咯。 嗱，一阵翻嚟咧，长哥啊，我想听下咧，佢哋究竟喺呢一档嘢，其实都搞咗一段时间啦。我相信，究竟有冇一啲嘅故事令你好深刻嘅咧？有冇啲人嚟到嘅时候啊，佢可能同你讲，哇，我原来冇想象过陶瓷系咁好玩噶，整得咁舒服嘅，或者嗰个心境咧，原来可以咁静嘅，有冇呢啲故事？一阵翻嚟我问下你先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， 长哥今日请两位嘉宾上嚟咧，都系年青人啦，吓佢哋搞呢个土幼嘅工作坊入边咧，有好多陶瓷可以去，即系上佢哋嗰啲班去学啦，有好多嘢可以玩啊，木工啊咁样样啦。头先我就问，喂，两位女孩子呢一个嘅生活方式真系唔会闷咩？咁同年嘅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觉得佢哋日常生活就除咗翻工放工之外，消遣咯，打波啊，睇戏啊，行街啊，食饭啊，上网占咗佢好大部分嘅时间，但佢哋就好似另一种嘅生活模式，至少个住嘅环境已经好唔同啦，偏向郊区嘅地方，自己有即系租咗个地方屋仔，然后有咧就系田啦，可以做下啲实验室耕作。头先我就问，究竟有冇一啲嘅故事，一间我可以分享啦，系令到你哋好深刻搞呢、这、一个。土丘嘅工作坊好深刻嘅咧，但系长哥我知道你前排去过， 系我讲我的故事先啦。嗱，我问下你啊，你喺屋企食饭都用饭碗噶啦，系咪？你个饭碗点嚟嘅咧？ 买 嘅 咯， 买嘅咯，系嘛？ 系啊。 咁以前我都系饭碗咪买翻嚟嘅咯， 买翻 平平地咪十零蚊一个咯，贵 平 啲 仲有啊， 几廿蚊都有啦，系咪？系咪？ 系啊。 咁我饭碗咪饭碗啦，打烂咗咪算咯， 系 嘛？冇乜特别啦， 冇特别。 但系咧，前两年咧，我开始咧就学做陶瓷咯，吓系啲师傅即系咁啊跟佢啦，咁啊师傅扎用下手咁啦，佢系即系做啦，咁啊做出嚟，我系发现我新手做出嚟嘅陶瓷咧，即系拉灰噶啦吓，就唔同噶。我每一次揸住呢个碗嘅时候，我好记得我嗰阵时嘅手嗰个感觉啊，我发觉我做嘅过程里边咧，其实系五分钟都冇。吓、啊，即系一嚿泥咁样猜咁啦，转两转咁啊！你用呢啲技术咧，就整咗个碗嘅嘢。 技术好就系啦，五分钟都冇。 系咯， 长哥你真系。 咁啊，就烧咗出嚟咁样样，都好有感觉。即系我嘅手咧，系做咗呢佢出嚟呢嚿泥，就将佢变成一个碗，系我做出嚟嘅。嗱，呢一次我去土丘去做呢个碗啊，完全唔同啊！ 因为呢佢哋经过成个过程解释俾我听，我亲自去掘咗个泥出嚟，即係喺地下深处挖咗个出嚟，嗱呢度边啲泥用得，边啲泥唔用得，呢泥背后有几多嘅故事，曾经几多年里面呢就係、是、积过几多棵树喺下面咁样之类之类之类啦，就点解咁嘅颜色，好啦到自己筛咗佢啦，佢就好幼细啦，然后再做出嚟。咁呢佢哋话俾我听呢个碗嘅形状，佢係我每按一次呢嗰、那个泥有一个记忆喺度。因为我按咗呢度呢个碗就变成咁嘅形状，係咪即係咁样啦。咁而家呢就烧緊啦。烧緊。 烧緊。 咁下一次我揸住呢个碗食饭嘅时候呢，我完全记得呢嚿泥係喺嗰块田嗰度出嚟。咁呢我就按过呢个位。然后呢就我同个碗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感情啊，因为个碗系我做出嚟嘅，即系咁样咯。咁同埋佢哋烧嗰啲灰啦吓，点解咁色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嗰阵时有棵咁嘅树，有啲咁嘅草，就佢哋就咁样烧咗佢，就系捞埋啲油料、油菜咧，就变成咁嘅色啦。冚唪唥呢都有感觉嘅咯。以后我食饭嗰个碗就好有感觉啦。咁讲啱唔啱？系咪咁？ 咁啊，细婶同埋静怡，今日两位嘉宾喺度啦。头先阿长哥佢分享咗佢嘅故事，我想听下有冇其他嘉宾嚟到嘅时候，你都有啲故事好深刻，有冇噶啦？阿静怡， 有一次系有几有一班亲子嚟咗嘅，咁几个家庭嘅人， 带埋阿仔阿女， 系啊，咁啲小朋友可能得几岁咁大啫，咁我哋嗰次系办一个食物体验啦，咁再加埋少少田嘅活动啊，少少其他我哋唔同嘅木工啊。话具啊咁样嘅活动啦，咁嗰次完咗之后，我见到啲小朋友好开心咁样去用緊我哋每一样嘢，即系可能用緊我哋烧嘅炭笔喺地下度画得好开心啊，喺田度佢哋好尽情咁样去掂啲泥土啊，去帮我哋一起堆肥啊咁样，我觉得成件事好即系好似佢哋将成个故仔讲咗出嚟咯，咁觉得是下一代好似有啲即係有種希望喺入面，我见到係呀，咁都几开心啊嗰一日。 你觉得其实你对下一代或者你对未来系咪有冇希望喺度啊？ 都有㗎，要有希望先至可以继续走落去。 都唔系好绝望嘅感觉。 係啦。 我听阿长哥嘅分享又好啦，甚至静怡嘅分享都好啦，嗰种强调故事。嗰种背后嘅故事，譬如长哥就话呢嚿土呢嚿泥，你要攞嚟就系做陶瓷啦。究竟佢当中嘅故事系点嘅咧？以往种咗几多棵树喺香港呢个地方，佢可能已经系几多年嘅咧？呢啲其实我哋冇谂过，点会谂过啫？ 点会谂过？泥喺边度嚟 啊？咁但系多咗呢一种嘅嘢嘅时候，长哥正如长哥所讲，佢做出嚟个碗，佢又谂多咗几层嘅嘢，包括佢自己嘅记忆啦，佢整呢只碗嘅时候嘅记忆啦，甚或当中会有故事啦。啊，会唔会系我都用紧边一个土？由几多棵树成就呢一个嘅碗呢？有几多养分嚟成就呢只碗呢？即系你当中包含嘅嗰个故事系好人情味，好人情化。咁我想问下两位，最后仲有一啲嘅时间啦。其实你觉得香港而家呢个地方系咪都好有人情味呢？啊，细婶啦， 系咪仲有好有人情味？ 系咪仲系好有人情味？ 都。仲系嘅，其实仲有好多嘢喺呢度可以发生，譬如我哋身边，我会认识到我嘅农夫啦，即系我哋平时会帮衬，可能一个社区农场咁样喺联和墟嘅，咁我会见到农夫点样去同嗰个土地去相处啊，然之后我又会同佢讲啊啲菜最近系点啊，然之后佢就会啊唔好我翻去试下第二个方法先咁样，咁我哋生活就系咁样，咁隔篱屋又会同我哋打招呼啊倾偈，有时甚至乎会送一啲佢自己后院种嘅请我哋食啊， 咁焗咗面包又会俾佢食， 几好喎，一种伦理人情味。正义呢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即生活喺度好有个人情味，系 更加感受到，因为好似、我哋好似一家人咁啦。首先亦都会讲好多每个人嘅分享嘅，其实每个人发生緊嘅嘢啦。咁每一个嚟到嘅参加者，我哋都会好想知道佢点解会嚟啊，佢嘅諗法啊咁样。咁喺每一次倾偈嘅过程或者交流嘅过程，都睇到其实好多人係好愿意去听你嘅故事啊，咁样。 其实咧，我觉得好感恩吓，香港仲有咁少少嘅空间，俾呢啲年青人过佢自己啊咁田园式嘅生活吓、即系好难得咯。呢个系一个好 unplug 嘅典范吓，好成功嘅例子。即系唔系个个都中环价值咯，争住去做经纪，争住去炒楼咁样吓。佢哋选择咗自己嘅方式，香港将来嘅发展路向就喺啲啦，希望就喺度咯。 尤其是喺香港呢个地方吓，越嚟越郊区仲要教佢休憩地越嚟越少嘅情况下。今日呢唔够晒两位嘅嘉宾，包括阿细沈正仪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再倾啦。拜拜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